如果你会想起那些日子里我曾爱过你，如果你有了新的期许，也要记得给老朋友消息。如果你会想起那些日子里我们的过去，等到那一天在人群中相遇，一如既往的熟悉，记呀不定不稳定，记呀不耐，记呀不定不稳定，记呀不想起那些日子里我们的过去，等到那一天在人群中相遇，一如既往的熟悉，记呀不定。